了， 不是， 我操！ Hello，Hello， 拜拜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睇你有冇讲错？ 冇， 系做咩啫？ 系啊，每一次我都望住 YY， 有冇讲错咧？ 好啦，大家应该大家又会话，唉，终于都有啦，咁样样。 因为有人已经喺我上个礼拜 post 咗呢个 R 讲讲讲嘅 YouTube 啦，大家去听啦，首先。 有好多人留言， 跟住有人留言就已经话啦。你哋几时启示啊？我哋而家启啊 ，sorry， 系啦系啦，因为呢、這个 我哋好懒 ，sorry， 同埋呢度我哋又啱啱食饭， 我认我哋懒咯， 懒同繁忙都有嘅， 繁忙嘅，我繁 忙的懒， 系啦，跟住咧，我哋啱啱又再。執動過一啲嘢， 執嘢啫，我哋冇搬到嘅， 系啦，冇搬到，跟住就嚟 set up 翻，終於咧又再錄音啦。 然後每一次 set up 好之後咧，娃娃就話：，哎，等我整少少嘢先。 系啦，咁好啦，啱啱而家新年就 我哋想自我介紹噶。 哦，好啦，介紹唔記得咗噶， 好耐冇播， 系啊，大家又唔記得我哋把聲噶啦。 哎呀，好混亂啊，真係，你話死唔死？ 我是 YY， 我是阿牛， 我是杨怡， 我想讲是包包添 ，cut 咗佢啦， 变晒族，有人明就明噶啦， 系啦，我停咗，喂 喂喂， 讲咩？而家 新一集即刻就 dead air， 而家系喂，呢个系2023第一集，我哋应该 系咩？ 唔系，梗 唔 系啦， 唔系， 梗唔系啦， 2023先录嘅第一集， 系啦， 系。呢、這个 系 2023录嘅第一集， 几多次系 出咗嘅上次 MV 啊， 上次系上次出咗嘅， 我哋成个 个边度我哋懒到， 我唔会承认我哋好缓慢，系你好缓慢， 我承认我懒啫， 我承认好慢， 又懒， 我哋重拾翻个边先。 攞个 beat 出嚟。 首先大家就即系好多谢大家咧，就支持啦，又买咗快枪嘅朋友。因为我之前就 你黏咗未啊？快枪 系啦，嗰啲快枪咧，即系嗰之前都系忙于处理呢堆咁嘅嘢啦。跟住大家有啲又买咗啦，咁最后就 我想咧，如果咧大家买咗翻去咧，有一张咪可以自己写嘅，做咩都 唔知有冇人写咗啲咩？ 有冇人写咧？可唔可以 post 翻出嚟 影嚟睇？哦，原来你写咗个咩字喺 度？大部分嘅朋友都系收到就咁影啦，就冇写嗰张。 我怕你写咗啲咩咧？ 系啦， 系啦，咁啊睇下 可以俾 有咩创意俾我翻去睇，我哋 po 翻出嚟咯。 可能你有创意过 YY 嘅 ，YY 成日都谂唔到嘅。佢又赠送咗一两个呢啲啊做咩咩个到底系咩嗰个字，佢有写过 的。系有提字嘅，大功告成。 大家好中意我哋嗰个新年片， 系 嗰个广受好评。我哋某程度都系黐阿叻嘅啫， 系啦，虽 然唔 系 好中意阿叻， 系但系黐佢， 系啦， 因为佢做得好，我哋条片就好笑啦。 hit 咁大功告成之后，咁好啦，新年就仲系新年嘅而家 呢刻系咯， 错咩啊？ 但我哋播嗰阵时就唔 播嗰时就唔系噶啦， 系啊，就过咗啦。 其实我觉得而家都唔算系， 都系其实过咗 过咗气啦， 翻咗工就不是。 但如果你俾利是，我都会收嘅， 系咪？ 咁你想利是派到初几 啊？唔紧要，我收嘅啫嘛， 啊、 你咪派咯。 正式嚟讲就去到初十五嘅， 系即系听日 啲人话咯。 但 有冇听有冇话诶几时拆咧？ 十五之后咯，摆枕头底噶、 啊，但系拆晒， 我拆晒啦。我好似初七定初八。 通常你几时拆啊？ 通常几时拆？以我嘅咁多年嘅惯例，收 Q 晒，冇人应该冇人再派嘅时候，我就会拆。 你认为冇人再派的時候？ 即系譬如已经喺嗱、大个咗之后，就可能公司啲人都翻晒工啦，即系都过咗几日啦。咁跟住可能我嘅亲戚咧都。间接或直接咁见过，已经派咗俾我啦，咁我就拆咗佢噶啦。 O K， 即系冇特定话，好似跟住人哋话咩初十五后嗰啲啦。 咁不过就我每一次咁样拆人都仲有零零星星嘅人， 有啲人俾一封咁突然间 啱见到又有嘅。 咁但系你系都系属于你斗咗之后收起先，即系唔会走去拆睇一睇或者拆。 而家系啊，以前唔系。 以前就即刻睇， 然之后睇啊，即刻去厕所先，或者摆喺个袋度先， 即系陪一阵， 即系摆到一落街就即刻撩开睇下。 头先嗰条友俾几多钱？ 哇，呢个人咁 cheap 嘅咁 啊！系啊，因为细个穷啊嘛，系啊。 咁杨怡拆晒未啊？ 我拆晒嘅，其实本身唔想拆嘅， 唔想拆系会留好耐嗰啲。 系啊系啊，本身系想十五之后先拆嘅， 即系遵守呢、這、一个。 但系咧，但又唔想去揿机，咁拆嚟用下先。 系啊，即系而家系咧，好想要廿蚊攞廿蚊纸嚟先。 因为你好少用现金噶嘛，而家有时咁佢派咗俾你，咁你又唔使特登去揿机啦嘛。 系啦、啊，好似免，好似悭嘅啲钱咁，即系你唔使再 系、 啊、好似银行啲钱冇喐过咁咯。 增值啊，不如攞嚟增值先。 系啊，增值最好啲银纸值啊嘛。 系啊， 一摄就入咗啦，嗰度嗰个机，如果喺嗰个机。 不过我都觉得。都是现在其实都没什么特登说我是不是要立刻查定，以前小个学你说真的就会立刻想看一下。 穷啊嘛。 你就会立刻甩下。 穷即变变即痛，就在慢先有撩下究竟是不是银纸。 就会关注一下究竟刚才打了多少。 我想问你们以前有没有收过硬的 东西？有啦。 有有有。 我收过朱古力金币添啊。 哇屌啊。 金色那些即是 有些。那这个应该你是不是拿人家摆设那些利是啊？ 不是啊屌。那些是一些可能不是真的有很熟的人，不知道的，我记得是一个很小的时候收过，是一个阿婆给我的，很老的阿婆。但是我不是很真的，可能其实不知道是哪个认识他，跟着可能你经过见到他，或者在街上遇到，在给封利是，跟着喝朱古力这样咯。 Amazing！ 但系嗰阵时冇乜冇乜觉得佢系咪 cheap 唔 cheap 嘅，即系好咁搞笑。 我收过十蚊银咯， 十蚊银我都试过。 系、啊、 最低十蚊银。 系啊， 但系呢个系几时嘅事先？ 呢、哦這个系好细小学嗰啲咯。 我收过少啲添。因为呢、我阿爷乡下呢他们是兴比再小一点的。 即是 收一蚊两蚊的。 这样好像白金那么 sorry 啊。 回礼的东西 有点。 但是的、okay、真的是这样的。你回次乡下得几十蚊的。 因为我想那些呢大家即很多人派呢其实他不太识那些可能就会这样处理咯。我记得呢但是我想说。 那比十蚊硬硬的这个都不是亲戚来的。 是 不是亲戚， 但是我想说你说硬东西，跟着我你都说是小个收过、 啊、 我觉得呢近年呢好像是早几年的 中间比 十蚊，但是不是硬东西，是绿色的十蚊。 哦， 哇，跟着我收到的时候其实不嬲 真 的 中之这样摄起去了、 啊、是因为我已经很少储存这种颜色的纸牌， 我 现 在都有十蚊车下草和舊款的廿蚊纸。 最珍贵是什么？是五十 蚊纸。紫色我找不到， 没有啊， 紫色五十蚊。 我都是有一张绿色和一张廿蚊，还有一张五十蚊。但应该难一点。 紫色蚊我没有。 你特登去买咁就有啲人又是买呢啲嘢㗎嘛。 我知 道。但你我想得到呢是应该有啲难。 俾钱。 即通过咁样嚟攞到， 可能你用一张一百蚊嚟换一张紫色五十蚊。 系啊，当时我就哇，点解我仲会有绿色嘅珍藏啊？就算系都系而家嗰种紫色十蚊啦， 系啊，好新噶，我试过收到。 嗰条友其实嗰条友唔应该派俾人。 佢想散咗佢咯，可能 可能佢抄翻尘封年前啲利是派出嚟咧。 佢又冇十蚊喎。 新年你哋屋企除咗利是之外，仲有冇收到其他嘅礼盒？ 礼盒有阵时有啲人会送嘅，但系而家少咗噶。 唔系疫情关系就少咗人嚟拜年。 唔系，我觉得系咧，而家啲人咧，我唔知啊，可能另一家唔同家家唔一样啦。有啲人咧就去出去拜年，唔系去你屋企噶，即系唔系嚟你屋企拜，即系可能佢哋约系啦，约去一个地方食嘢，跟住大家见面咯。 买罐买盒嘢， 就买嗰啲噶啦。 但系有啲人就好似我婆咁，佢会每次新年前买咗几廿盒先。 哦，有啲人系特登买晒屋企一袋， 以前系嘅，以前系而家冇。 因为以前人哋咧嗰啲习俗系话，哦，去人哋屋企就带一盒礼盒嘛。 咁都系嘅， 即系好似去人哋屋企嘅手信咁啦， 好两手空 系啦。咁但 系 就好， 咁呢个系 真系好正式咁咧，买定咧包好晒红色嗰啲盒盒咁样拎去人哋咯。 就唔会限于净系买盒嘢咯， 系 即系会转发，譬如买生果啊。哦，或者可能知道佢系中意食 nuts 啊，即系买唔系就 系 一盒盒好行嗰啲楼下水果 K 嗰啲啊， 因为我觉得嗰啲好难捉摸，究竟人哋中唔中意食咯？ 系啊，你觉得好食，可能人哋觉得唔好食噶， 所以自嘥噶咯，系就。 咩嗰啲寿桃牌鲍鱼面啊？ 但今年仲未见到蓝罐曲奇， 系因为冇人送礼。 系啊，金沙都冇。 有冇啲咩你见到你打开得，哎，都几好嘅？ 唔系蓝罐曲奇我食噶，其实。 哦，即都 OK。 你真系一年只要呢时候，你唔会 唔系咁我唔应该咁问。有咩你系觉得你送咗嚟，跟住打开回贴咁啊？ 嗯，等我谂下先。 有冇曾经人哋送嚟咧？就哇咦！ 鲍鱼面真系 系啊， 寿桃牌鲍鱼面 系 Y Y 送个鲍鱼面俾我阿爷。 因为咁嗰啲系比较，因为佢哋唔食嗰啲饼。 因 为 嗰啲我外公就好想一拎起就食噶，就吓住煮啊。 哦，不过我阿爷就啱噶啦，佢食嘅， 食面啊嘛，老人家。 煮系，但系我而家就啊要煮。咁我就咩？ 我见过人哋有送过，不过系公司嗰啲嚟嘅，系栗子咯，跟住三包栗子之后咧，就应该冇咗啦。即系好快食晒， 但系栗子其实嗰阵时都唔系几好食。你问我， 嗰啲优之良品嗰啲咯， 我麻麻地， 系啊， 我 麻麻地， 我唔系好中意嗰啲噶。 如果系都要我食嘅，我都会食嘅， 系都要食嘅话， 你中意嗰啲炒嗰啲系咪？ 系，但系唔识剥， 嗰啲要搵人剥咯。佢 系 好， 我哋咧新年完咗先讲新年，系咪好 冇嘢噶？我成日都过先讲出嚟， 冇嘢噶。咁而家过咗都可以听噶，系咪？ 我过咗奥运先讲运动啦，成日都系咁，唔记得啦。 系啊， 过紧晒啦嘛，我哋而家就讲。 咁你哋觉得咧？新年啦，咁收利是啊，咁紧要啦，有冇遇到一啲喺收利是上面好特别嘅事情咧？ 好收利是特别嘅事情， 你先想啊，我后补。 你先系即系收到一啲好奇特嘅利是啊， 利是 有啲特别嘅 case 啊，或者点啊？ 我想睇张相场特别的爱。 特别嘅 case 咪即系譬如咧，例如有啲利是打开入边有两张廿蚊咯。 啊，或者利是黐黏咗个口住加订书记订。 唔知道你有冇收到有啲人咧啲利是好中意写名噶。即系佢会写个名喺度，我见过啊。写 名嘅话系因为我觉得佢怕自己派漏咗，佢会写晒啲名喺利是封度先封利是。 都可能系我怀疑过啦。 即系诶，边个未俾咧？ 我曾经见过利是有写晒名。 有嘅。 不过学你话斋，可能佢系用嚟分辨啦。例如呢啲系俾咗边个，咁佢就哦。 系啦，惊派漏呢条未拎，未俾佢啦。咁 系或者漏咗就知。 呢 个 事情我而家会明系因为公司嘅开封利是咧。就可能一次我俾几廿封我咧，我就全部写晒名，咁我就知边个未攞。 你知自己有冇即系入错，即 系 入多 一 来少咗， 同埋边个未拎？ 但 系当 时我觉得吓咁奇怪嘅，点解？因为有啲人咧就会将利是封嘅面额咧用唔同嘅， 我知十蚊银纸喺心口，一蚊美金喺裤头嗰啲系嘛， 跟住可能某一个面额嘅咧就 系 用金色嘅， 咁都 系 二分 嘅 时 候就唔会派错啦。 咁我而家嗰个老细都系嘅，因为嗰次佢俾咗金色利是封我哋几个人，即系旗下几个直属嘅人啦，可以咁讲。跟住咧我就哇，佢俾100蚊咁啊，跟住我哋个 friend 咧就系佢嘅下下属咁啊， 就 系 红色利是封嚟。 我系紫色利是封得20蚊啫， 即系啦，咁我谂佢作为一种可能比较即系有啲高层嘅人要拍好多利是咧，佢都系要分开 颜色都可以。 保安嗰啲就系搞一啲利是封咧，唔会俾咗金色嗰张100蚊佢。 系，我 觉 得都可以 嘅，都系嘅。 咁样就又系另一个分辨方法，你就唔使写个名啊嘛。 不过你一讲话派利是，我突然间谂起一件嘢，就系咧有发生咧，就系咧。派类似呢啲翻工，即系喺个工作嘅场合派嘅利是咧，竟然有人问翻头先有冇人收咗封利是系多，即系入边系唔同面额嘅。 哦， 佢想揾翻嗰封利是， 买花 就同我哋入某一个同事讲， 咁揾唔到啊，最后 揾唔到啦，唔知边佢派咗俾边个。因为咧，仲有一样嘢，我想话咧，头先我哋讲有啲人会将啲面额唔同嘅利是封，即系用唔同利是封嚟分辨啊嘛。 系啊，唔同 呢个人咧派利是呢位仁兄咧，佢就冇做呢样嘢，但系佢做咗样咩咧？佢就系用一啲 落海 重唔系重用嘅利是封。 哦， 佢 应该 系 混乱 啦， 嗱 系啦，佢咧自己混乱咗，系因为佢用咗一啲唔同嘅利是封，即系可能咧，其实 哎呀死啦，究竟边个打边款咧？ 而佢又好似唔小心咧，将一啲多咗嘅钱咧入咗落一封度，而嗰封佢就唔知去咗边，然之后佢问其中一个同事有冇人用有呢个利是封。 唉，我唔知道。 而嗰个同事就问翻我哋有冇人系攞呢封利是，当然佢私底下问佢啦，即系佢唔系公开咁问。 开麦，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有冇？ 因为见过呢个利是封嘅利是。 系啊， 但我想讲咧，佢呢个行为好戇鳩咯，同埋觉得好核突啦，你算啦，你俾 其 实 利是呢个事情上，我成日觉得好容易一不小心做好核突噶啦。 系啊， 无论系你去斗嗰个人，定系你派嗰个人，定系点样都好，容易就拉耶。我觉得 即系嗱，我唔知佢究竟咧，佢想搵翻。封利是俾多咗几多啊？咁 我心谂你都算啦，你都皮咗，唔通你知道嘅话，你问佢攞翻？ 唔系有啲人做得出噶， 唔系啊，法 有人得噶。 我俾错咗你啊， 因 为 佢 先啦咁啊， 佢系蚀俾你嘛。 咁我唔知佢入 或者佢 预 咗嗰个贵啲嘅面额嘅利是系俾另一个人嘅，唔想再唔想再蚀一次再俾啊嘛。 咁佢傻仔啦，佢又要用一啲人哋用完嘅利是封。 好多，我反而系有试过人哋俾完我之后，佢再俾我啦。 咁你 即系唔记得咗啊？即系公司嗰啲人咧，跟住我就谂，哎，你俾咗我啦，咁佢系咩？唔紧要啦，俾多次啦。跟住我，诶，唔紧要，我都唔紧要 嘅咧。唔系因为有，其实咧，佢攞翻又好肉酸嘅，即 系 意头嚟噶嘛。 咁我话，哎呀，唔使睇边一啦。同埋咧，我咧发现咧，我其实不过以前都唔会，我唔会主动走去斗利是啦。 我唔会，我觉得好肉酸啊。 系 啊， 好多人都系咁。 系有啲人早年群结队添啦，一路扫过去嘛。 即系好似嗰啲咩啊？ 唔得噶， 好似嗰啲结婚攞开门利是嗰啲女咁 啊。系啊，成扎咁咧，我唔得噶。 好厚面皮嘅嗰啲嘢。 即系我会咧，就算譬如我知嗰日系要派俾我，即系可能佢结咗婚啊，或者佢即系前辈咁啦。咁但我唔会特登行过去，恭喜发财 啊！系啊，祝你咩咩咩。 我唔会噶， 好厚嗰啲系咪？ 唔得，系我只会咁啱，可能佢行过最多就哦，咁佢就会俾嘅时候，我先话啊，身体健康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佢系识你，其实佢都会俾你噶啦。 系， 即系你要通过呢一种， 即系今年 嗱， 今年都有系嗰个人应该唔会听。今年都系，譬如咧，嗰个人系坐附近嘅，咁咧其实佢唔系同我一齐，唔系我个组一齐做嘢嘅，但系隔篱组识咁啦，一个阿叔嚟嘅。咁咧，今年就系我同我同事行翻埋位嘅时候咧，咁啱咧，我同事咧就嗰啲恭喜发财嗰啲就攞人利是嗰啲，咁佢当我同佢一齐行嘅时候咧，佢不停咁同人哋讲啦，咁人哋咧就俾，系啦，俾完佢之后咁梗系俾我啦，就哎呀，我先讲我身体健康啊，咁样，咁就行到咁上嘅时候咧，我唔记得咗个阿叔喺嗰个位坐紧。跟住我 friend 咧就话：，哇！睇下头先啦，我咁样唱下歌啊，同人哋热切拜年就带挟埋你啦咁样。跟住我就话：，唉，我就好似头先讲，我其实咧我唔会特登走去咁样同人哋讲，好似好唔系几好意思啊，我会，除非人哋对到眼，即系见到就哦，我先至讲，唉，身体健康啊，咁啊，恭喜发财啊，咁样。咁然之后我讲完嘅时候，见到个阿叔咧，原来佢正准备想俾我，咁佢又好似觉得，咦，佢会唔会系咪令到我唔好意思？佢又收翻，即系佢又即刻， 咁系咪收翻咗啦？ 系啊，佢坐即刻转翻面，即系好似哎呀，佢原来会觉得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咁啊，就转翻啦，我望到咯，咁我觉得 尴尬， 系啊，我其实我佢唔知道我望到佢，但我觉得。啊，系咯，其实我真系好尴尬，更加唔会去个，咦，唔好转翻啦，转翻出嚟啦，我都要收咁，唔会， 又唔会嘅， 唔会。 但有趣，有啲同事咧，反而系调转嘅，啲同事就系、是，喂，我冇利是嘛，佢梗系过嚟恭喜我先派俾佢啦。 有啲人系咁，我听紧，即 系有你 派你拜年，我咪俾佢咯， 系咪讲我咪唔俾咯？ 系啦，有啲人系咁嘅，我都听过咁样讲嘅， 我都听过呢个讲法。 佢过嚟同我拜年，俾封佢咯。 嗱，唯一有一啲系我真系会。同佢讲，喂，身体健康，唯有啲啲咁咧，就系只系我嘅直属上司，我先会咁做嘅啫。 哦、okay, ， 即 系 佢一定要俾我，系啦，喂，一楼俾咯，咁样先会玩，即系先会。其他我真系 有啲人好进取嘅，即系可能。唔系好熟，但系跟住拜年啊嘛，你同人哋讲恭喜说话，你冇理由唔俾翻封佢噶，系咪先？ 系啦， 即系逼你咁样噶嘛。 唔系有时有啲人唔系话同你斗利是，或者你唔系同佢斗利是，但系咧大家都好热切咁讲恭喜发财啊，新年进步嗰啲 嘅。系咁呢个时候，我唔使派呢着数啦。 但系我又唔系呢种人，有时就觉得死啦！我讲又好似斗利是， 好特登啊， 系 啊 系 啊， 好奇怪。 但你唔讲，你 有次唔系几好咁咯， 即系唔系好意头咁啦。 系啊系啊， 有啲同事咧系佢冇结婚嘅，其实 系啊。 咁但系佢可能我哋做嘢期间就讲开咗，喂，新年啦，恭喜发财，跟住我就我祝佢一啲好嘅嘢。大家讲几句之后先开始讲公事咯。 哦，系啊，系啊， 即系啦， 又唔好意思即刻 讲 公事啊。 系啊，啲一嚟就，喂，一嚟就做嘢， 一拍翻工啊，屌咁样就唔系就，喂，恭喜发财先。但我想问咧，嗰人拍翻工， 都 唔系好多几多， 都系讲 一 句 咯， 恭贺或者新年快乐 啊。系啊，譬如我同事湿疹好劲嘅，咁佢 手机可以讲咩？ 我就喂，希望今年好翻啊，唔好再拗啦。 O K O K， 系啦，讲啲好嘢，讲啲好嘢咁样， 做咩都拗啊。 我系我讲完咁啊，讲。翻件案先，嗰个访问咧咁样就有 讲， 都要讲一啲好意头嘅说话嘅。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咁，你去嗰啲唔识嗰啲楼下康间嗰啲，你行过啊？ 嗰啲唔 关 事啊，嗰啲楼下康间嗰啲，我妈会扫走佢，即系佢处理，我唔会理佢嘅。 有阵时候我就系经过嘅时候咧，即系开门，跟住佢就会讲一大堆嘢，跟住但我冇，我冇嘢可以俾到佢。 我点头啊？唔退下啦、啊！ 即系我而家样个样似结咗婚咩？你同佢讲， 我冇嘅，我净系唔理佢咯，我真系唔会俾佢嘅，因为我冇啊嘛。 我觉得佢， 就算我结咗婚都扮冇， 唔好错过啊！佢系， 系啊，杀错唔好 放过。咁佢都要讲恭喜说话， 但系佢唔讲又唔得喎。 系啦，因为佢又唔会噶嘛， 即系 行 过好奇怪咁唔讲嘢。 佢后喺度拉开门噶嘛。佢介 系 翻嚟啦， 咁佢都要讲，即系但系好可惜我冇咯， 好可惜， 即系冇去俾佢咯， 冇派喎， 系啊， 我冇派利是真系， 即系有阵时好似嗰啲，即系佢会好似望住你，以为你会俾佢噶嘛，佢讲一大扎嘢， 系啊。 即系 人哋嘅屋，即 系 佢啲新嘅，同埋我觉得我 sorry， 我真系俾唔到你，我会点头咁就 系， 多谢 点头， 系啊， 因为我哋落街几次冇留，次次都俾噶， 冇，同埋我听到我嘅屋企人喺度新年嗰日讨论咧，就话，哎呀，唔好去饮茶啦，我哋去快餐店食早餐， 唔系，但系我相信 即系唔使俾啊， 佢哋嗰啲 老一辈人 原来 系，但系然之间同你斟杯茶。 有你搞，帮你搞好多嘢，有搵过嚟， 唔使啦。 唔系喺佢哋嗰一辈人，佢觉得咧，咁都 要 俾嘅。但我喺度谂咧，其实我哋，譬如我哋年轻少少嗰一代咧，你会唔会无啦啦俾？唔会俾。 首先我唔系，我本身就唔使派利是俾你啫。 咁但系如果你去一啲食肆，佢哋认为酒楼系要俾嘅。 咁我或者我觉得，如果我去开嗰个铺头，识嗰个。店员即系好熟噶啦，真系小店啊，即系唔系啲咁样，我可能就会嘅。如果我要派嘅时候， 因为我觉得佢哋就会有个包袱，都系唔好去嗰度食嘢啦，新年咁。 系啊，佢哋咪喺度讨论话唔好去酒楼咯， 因为去酒楼食饭同饮茶， 即系 M 记啊咁啊， 食饭同饮茶都要破费嘅，佢哋话。又系咁俾噶， 以前我嫲都系噶， 系派咯，就成派 啊，个个都嚟噶， 好 似 财神咁啊，一路行一路有人出嚟。 我哋有啲亲戚就觉得 ridiculous， 做乜要派俾佢嗰个阿婶咁样？咁但系老人家就觉得， 佢哋会觉得咯， 哎呀，我代咗都系派噶啦，佢过嚟讲句嘢， 咁咪俾咯， 咁咪俾咯，都系廿蚊啫。 有 条 友过去咧讲，跟住有赖事过。其他嗰啲人都会噶， 系啊，蜂拥而至啊， 系啊，一齐行过去咯，咁啊， 咁我亲戚就谂， 突然之间帮佢换碟啊， 嗰条龙即刻好长啊嘛， 唔系佢会好殷勤嘅帮你换碟啦，帮你整啲嘢饮啊， 即系嗰日啫， 斟茶咯，突然 只系食完一个西兰花带子都要换碟咁啊， 同埋咧，明明佢好少帮你斟茶噶嘛， 突然间就帮你斟茶， 系啊，无啦啦点会斟茶？ 唔系咁，但 系 佢有啲嘢回翻嚟，我以前见到嗰啲就系佢唔知，哎呀，阵间送多个果盘啊， 哦咁都算啦， 又咩俾咩糖水啊，即系有少少点心， 你 饮 糖水就冇点心噶嘛，但系俾埋 系 啦， 唔系噶，但系我谂起咧，我喺澳洲即系做嘢嘅时候咧，我哋做嘢嗰度嗰个auntie 咧， 系 佢咧就去开一间酒楼度饮茶嘅，咁佢新年都有派利是俾佢，但系佢唔系净系嗰日先得到优惠噶，就 佢全年都有优惠。 唔系，同埋有个听过话，点解要俾咧？因为你平日咧都可以开呢间酒楼饮茶， 佢帮你攞位啊。 系啦，可能咧佢平时说，你嚟就即刻有张台啊。 系啊，佢去到就有台 嘅。咁有多啲包袱咧，觉得咧佢哋嗰我哋年轻啲嘅人咧会觉得吓。 咁咪排队咯， 唔系系啊，你 唔使连车嗰时候，我亲戚都喺度秒杀， 系隔咗一代咧，去啊去啊， 我亲戚仲叫我睇住我嫲，你睇下佢有冇俾咗重复嘅人咧？ 有啲人会而家我觉得少啲咁谂 嘅， 即系会你唔好留我去茶餐食嘢俾钱嘅嘛，俾利是啊嘛，系啊，即系觉得个服务嚟噶嘛， 系。 不过佢哋就你咁讲啦，佢哋会觉得呢啲都系。好似有啲人情， 新年 啊， 唔系我觉得系啲俾一啲祝福大家啦，唔好谂到咁咩。 新年就唔好咁啦，咁啊嘛。 咁我觉得如果你唔系话咩普通嗰啲，咪廿鸡咯，即系意意思思咁啦。 一百集，一百集，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冒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咧？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低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一百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揀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头先咧就话我哋啲啊啲老一辈嘅人咧就成日中意派利是啦，但系原来咧即系我去澳洲做嘢嘅时候咧，嗰啲鬼婆都。啊，有样学样 派利是嘅咩？ 因为我觉得好似好得意咯， 佢哋都好搞笑， 好得意过皮嚟先啦。我成日话好得意， 即系佢觉得可能一啲你哋嘅，即系其实唔系佢哋嘅 traditional， 但系佢觉得好得意，原来佢哋会派一啲叫利是，红色嘅 money， 系啦，即系点解要俾钱人咁奇怪噶嘛？ 但系佢唔系派钱， 佢俾咩你啊？俾条毛你。 佢派一啲叫做刮刮乐嘅嘢， 什么东西啊？ 即系好似抽奖咁啊！咁你 即系佢送一个机会俾你刮， 冇错啦， 即系送张六合彩俾你。 喂，咁我去攞一沓马碗六合彩飞入捻晒佢咪得咯？ 佢要佢填有，咁你要填咗，即 系 可能 佢唔系帮你填，佢唔 系六 合 彩， 佢系一个 game 咁噶。刮 走啲嘢，刮 走啲嘢，咁你可能会有机会中。 我哋香港人讲系刮刮卡啦， 系啊， 而家好少刮刮卡 啊， 大 系啊，但系台湾同埋。外国其实都好兴 嘅， oh, okay. 你可以去买嘅。咁佢买咗之后咧，佢有唔同样嘅，你可以拣嘅，好靓嘅啲卡。佢、oh. 新年有新年嘅样 嘅。咁几多钱噶嗰啲卡？ 有一蚊、两蚊、五蚊澳币嚟嘅，即系有唔同嘅价值噶。 即系可能几多钱啊？咩？ 都十蚊、廿蚊、五廿蚊咯，你当。 系、 oh, okay. 啊，咁佢买咗，譬如有一张廿蚊嘅， 就入落去啦。 唔系廿蚊嘅一张卡嚟嘅，好靓，佢 design 到有公仔嘅， 同埋要玩游戏嘅，即系有 game 嘅，可能要串字啊。 你刮几多个窿，刮中唔知会点咯？咁佢就譬如连埋一齐 有奖、 哦、 品 系啦。咁你可能钱嚟嘅，唔系奖品嚟嘅，即系可能你张卡系廿蚊嘅买咗，咁你可能分分钟你赢到一百蚊嘅。嗰张卡 唔、哦、止添嘅，有啲 去翻嗰间铺度攞钱咯。 我哋自己去啦。 系啦，咁佢就送一张卡俾你、嗯。曾经有人好似嗰张卡系中咗奖， 中咗五十蚊澳币嘅，即系二百几蚊嘅， 二三百蚊。 我成日想划嘅钱， 咁嗰张卡可能只不过系 廿蚊， 五蚊嘅啫，应该五蚊澳币，廿零蚊咁， 咁都有啲新意啊。 系啊，即系佢好似哦嗱，如果你可能赢咗咪多咯，但系即系譬如嗰张合彩中咗， 你做乜唔俾嗰两蚊我都好啊？系咪啊？人就会觉得。 但如果你乜都冇咧，不如俾钱我算啦。 其实咁样似我以前嗰个同事咧，即系我做细嘅时候咧，个中层嘅同事咧就好中意玩抽利是， 系 哦， 系、 哦、 啊，系 啊， 即系可能 其实有啲面额唔同， 佢要俾下层，可能我哋下层有十个人，咁佢十封唔同利是，十封唔同嘅面额，冇玩嘢嘅，冇玩嘢嘅咁样， 咁就好想搏， 系啦，咁就抽啦，咁抽完之后有啲人可能抽到居然系有五百蚊嘅， 哇， 系啊系啊， 但最低嗰个可能得十蚊嘅啫。 哦，咁啊而家好似 PayMe 都会有咁噶， 而 家 咧PayMe 同埋某一啲类似系嘛？ 好多都有噶啦， 咁系咪利是盲盒？ 类似啦，即系你 set 咗一个金额之后，啲人 random 收到嗰啲钱咯。 系啊， 但系呢一个电子支付利是，我觉得都唔系好多嘅。 玩 下咯， 有 嘅有 嘅， 大家仲系俾 一 封 几蚊咯，有一个好似多啲咪五十蚊啊？ 唔系上年我喺某个公司做嘅时候，嗰、那个主管都系咁嘅，仲要等齐人一齐揿 咯，咁啊得玩啫，顺便。 因为有个 friend 就 set 咗成啲好意头嗰啲咩一千 八 系嗰啲，睇下边个攞到嗰啲。 但系收俾五十个人喎。 系啊，佢好似 其 实 呢 个 某程度上我哋 计过 嘅，后屘嗰阵时，即系当时话几个围内低层人计，哇，佢咁样好捻着数 其实你除翻开唔使咁多噶嘛。 其实如果每人系五十，咁点样？其实佢都俾几多钱啊？ 咁佢啲而家十蚊啫嘛，可能佢抽到。 睇未系最低十蚊。 不过我谂系啊，谂起当时鬼婆派完之后，即系嗰啲刮刮卡，但系隔篱铺有一个老细系香港人嚟嘅，佢、 哦、 派咗成五十蚊澳币俾我哋， 直接俾五十蚊澳 币，跟住、啊、就觉得咁啊好啦， 我觉得鬼唔系啊，佢鬼婆嘅意义只系好似人哋俾佢又俾咁咯， 应付我哋嘅习俗，我哋哋中国人就 佢就 咁 知女内女对呢个金钱， 佢知道中国人对呢件事好捻多受忌啦，眼色 又唔 会单 数啊嗰啲系咪？即系佢唔明呢啲嘢嘅， 好搞笑， 俾十一蚊你都唔啱， 唔得唔得。 又或者佢觉得啊，俾得少就会。 秒啊， 系啊，秒啊！ 你俾多啲佢，系咪即系睇好佢多啲啊？嗰啲废嘢， 因为有好多人会睇到里面嘅金额而去问人，喂，你嗰个你几多钱啊？咁嗰啲 呢个事情，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有 噶， 有，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哋一堆亲戚会初一就会聚埋一齐噶啦。咁但系咧，咁然后我啲堂妹啊、堂嫂咧。其实我哋咪就系前一晚帮我哋阿妈封利是啊嘛，咁我哋好兴交换资讯嘅，喺佢哋嘅啊，即系我阿叔阿婶未派嘅时候，我就问佢点啊，今年系几多钱？今年系五十，我琴日帮我妈封嗰啲全部都系五十蚊嚟嘅，咁 哦，系先系 先，咁你咁你咧， 咁你咧，我呢边都系，系咩？我咁得啦，咁，同埋我哋好中意睇利是封嘅。 是啊，全部都雙封一樣的利是封，成日都看的。不知道哪一年開始突然間興長方形利是封的嘛。 是啊是啊， 以前年開始是小一點，是正方形的嘛，即是眼睛你接了的，突然間哇好靚啊，長的。 是啊，沒有接過的嘛，興。 那年不知道就是呢，有一个亲戚突然间开始派长利是封，好靓嘅。咁、 啊、 我啲小朋友就哇呢、這个利是封好靓啊，好靓啊！第二年就全部都变晒长利是封， 都系而家都兴， 即 系 有少少较量啊！我知 但系我觉得咧，其实咧利是封咧都好浪费，真系都系嘅。 系啊系啊，所以 有啲而家好靓好硬噶。我有个同事俾一个利是封我咧，就成纸卡咁啦，跟住佢仲话。个利是封仲贵过入边嘅钱， 会噶， 系啊，即系可能佢派个馅 咁而家好兴你自己去 DIY 利是封印埋出嚟你个样， 但我觉得真系都几嘥嘅，系即系譬如咧入完，跟住其实你打翻开就掉。 同埋唔知边年开始有圣士利是封啊嘛，即 系 你姓咩，即 系 派咩？以落细嗰阵时未有嘅我哋，咁但系唔知边年开始咧有埋呢个姓嘅时候咧。跟住我就觉得，哇、哦，咁唔会捞乱利是啦， 都系嘅，即系话你大概知道呢种 好清楚 系边个俾你嘅咯。因为好多时候人哋俾你咧，你可能 唔记得咗，咦、這個、是誰給的呢个系边个俾嘅咧？ 呢个利是 唔系嗱，如果你系好似我阿爸咧，佢系有收到利是嘅，即系佢都系关于啲服务业嘅啦， 就俾你。 咁咧有一次佢就今年咧收到一张500蚊嘅利是，跟住佢话。 哇！你边个嚟噶？我点报答佢？ 系啊 系啊， 大佬，你话系边个嚟噶？真系会递 钱。所以咁样就有啲人就将呢个借口当系即系收完即刻望下系几多钱， 系需要嘅。 即系原来呢个客咁好嘅， 系咁话啦，下次跪低啦。 系啦， 咁又唔会嘅， 唔好跪低啊！你请啊， 咁500蚊真系好正啊！ 500蚊嚟，对我系50蚊嚟嘅咋？ 可能有钱人嚟， 唔系我人哋散纸嚟，我当大纸。 即系嗰啲做服务业嗰啲咧就。最多就是其实都是趁这个时候赚下少少外快咯， 保安 啊，因为我有个 friend 都是做这一种，他都说哇，即是这个时候是要。真系要好好口噶！ 你有冇睇唔知边个系梁伯谦定唔知边个个 I G 系话？哇！你有冇发现新年有好多陌生人喺你屋企楼 都有噶啦？ 系啊，嗰啲会喂仲 突然之间有三个人抹门啊，两个人企喺度啊，一个人喺度望下， 平时一个人嘅啫， 平时一个人冇开门添啊，个天坐喺入边。 因为你呢个时候所有嘅门咧都唔使开 嘅，你就行得噶啦， 系话保安理由嘅， 成条走廊一路行一路行。 唔系，咁呢个我同意我。 为你打开。 我屋企人咧，即系我妈佢哋咧会认，即系佢哋会认佢啲看更， 系咪平时 嗰、那个清洁姐姐？佢话：哎，呢个系夜更，我好好噶。即系虽然早上出门俾咗日更啊，佢夜晚翻嚟就：哎，夜更我要俾啊，嗰个好好嘅。 唔系，我觉得如果系成日见住，真系识咧，我觉得系应该， 应该 即系见一年一次。但系我觉得真系，喂，好过分啊！嗰啲唔知边度走出嚟，学你话斋，哇！有突然间有三条友抹门咁，突然间开门咯， 大伯伯啊， 嗰 个 系。 我试过啦， 边个嚟噶？ 跟住我想，我着到咁 hea 落街买嘢食，你嗌乜柒嘢啫？ 但系同埋我咧，如果你咧有啲人咧，其实咧初一唔一定系拜年，即系讲真，有啲人系唔使冇呢样嘢噶嘛，可能冇乜亲戚啊或者点啦。跟住咧，你如果落街真系买个早餐，咁点咧？ 我着到一个黑衣咁行落街，一扎人打开门， 系啦， 跟住通常啲时候有阵时混入其他扎人嗰度行出去， 好寒酸咁喺中间行出去。 我而家未派利是嘅，仲 未派利是，未派利是， 未需要派利是，仲系收紧利是。 系啊， 嗱，我都有啲觉得，咦，我要收，其实咧， 有冇啲样衰咧？你有冇？你惊唔惊？ 我都系唔会，我 成日 谂咧，唔会主动去斗咯。 即系我意思咧，都。嗱，即系个习俗系你结咗婚先要派啦，系嘛？ 同埋结婚其实 喺香港先系咁嘅， 同埋冇结婚系可以收啊嘛。 系啊， 但我都有时会觉得嗱，我哋都未派嘅，咁但系咧会有啲好似咁大个，系即系系咁大个仲好似。 我冇谂呢个事情，我只系谂，我只系抗伤就我哋讲，我唔会主动走去拗 拗利是。 哎，恭喜发财啦！一路一路横扫成层楼咁咯，唔 系即系在于我嚟讲咧，即系因为我阿妈嗰边乡下，佢哋咧个习俗就唔系咁嘅，系你18岁之后就要派噶啦。 哦， 系啊， 即 系 做嘢就 做嘢就要派噶啦。 18岁都未做嘢， 所以其实香港我哋都几幸福嘅，唔使派住。 系啊。 即系个习俗就系结咗婚先要嘅， 同、埋有啲人系交攞啲利是派翻俾人噶嘛， 即系咩啊？ 即系收可能咧，佢冇封利是，可能佢封好少啫。咁、哦、但系同时有啲又会收嘅喎，有啲人可能即系开工利是啊，俾咗佢，佢将佢再派俾其他人。 唔系佢有冇拎出嚟再入落利个第利是 封？冇咯，就咁原封。 系，然后 派佢咯，我有一封喎，人哋俾我就算啦，俾佢啦， 系咪？ 系啊，即系可能人哋总之唔系姓氏啦，我觉得就得啦。 O、okay. K， 即系啦，咁佢人哋俾佢，人哋咦又有人派俾你啦，咁样可能其实唔系佢封 嘅。但系咧，有啲人有我听我讲啦，即系嗰啲人话你个呢个系一个俾你嘅一个好，即系 luck 咁嘅嘢 祝福啦， 即系祝福咧。你咧其实你譬如话重用利是封咧，拆开个都唔好嘅。即系拆开咗之后，你又再 封翻。但系而家好 兴 重用利是封嘅，我妈都会。 我听过。 诶、哎，有小朋友睇下，跟住左拣右拣之后，啊呢啲你抌咗佢，呢啲我要。 样衰嗰啲就唔要系咪？ 即系佢就可能自己冇买咯，系咪啊？ 唔系佢系环扮环保啦。 扮环保 ，OK， 但其实系悭。 但系有我听过意思话咧，其实拆开咗个利是封咧，就再用翻唔好，即系唔好意头啊。 哦。 咁呢啲就。见仁见智啦， 睇下你系咪环保捻啦，定系你唔 care 啊？ 超咁你嗰啲礼啊，有啲啊都系啦，譬如呢个曲奇饼啊，边个送咗嚟？哎、 又送翻出去啦， 我哋唔食噶，我哋有三盒啦。 还掂咧，诶，一阵间都要去，又费事买啦，咪屋企求其攞一个，唔知边个送嘅嚟咧，拎去俾人咯。 咁你有冇试俾人偷利是？ 偷利是系咩意思先？ 就系偷利是嘅意思咯， 唔见咗。 其实远古前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唔系我俾人偷。是我个头先讲咧，亲戚聚埋一齐过咧，有条友就突然之间有个唔知堂妹就喺度话，啊，我少咗利是啊，即系大家 有内鬼， 系啦，边个攞咗咧咁样，系啊，咁当然最后我记得好似系佢睇少，即系唔系真系有人偷嘅， 可能摄咗唔知系边， 只系系啦，佢数系出错咗嘅，咁但系我就觉得哇，喺边会咁啲人偷，我哋全部即系金田一咁，我哋全部都喺间屋度， 但 系 好尴尬 噶， 嗰啲系亲戚嚟噶， 系啊，点偷啫？ 可以睇下边个个袋咁啊？ 因为小朋友得小朋友有噶啫嘛，实系个个喺度拎出嚟睇，唔系啱啊，两封系呢个阿叔嘅，两封系呢个阿婶嘅， 好尴尬 噶 都， 跟住发现佢系睇错咗，唔系真系人偷嘅。 系、哎，我觉得呢啲就唔好乱咁讲啦， 系啊，同换例。是咯， 换偷龙转凤， 偷天换日，我先知利是之偷天换日 系点嘅咧？偷利是， 偷利是 系换利是。 而家咧有冇确实嘅证据？即系觉得佢应该系做咗呢件事， 系、 okay. 就系换走咗你利是。 冇错，就系、是、咧近 牌咁， 近牌 嘅家系家里嘅一个，我冇去一堆团拜啦。咁佢哋去完之后就攞一堆利是翻嚟，就话哦呢堆利是系你噶，佢哋俾噶咁样。 系 咁，我见到咦？明明呢堆亲戚我都识咗三十几年啦，佢哋要面要到咁，点会系一啲唔对称又长又短嘅利是封咧？佢哋 通常 系 相对噶嘛， 系啦，懒系靓咁噶嘛，系咪先？咁点解咁奇怪嘅？跟住最有趣系全部利是都系同一个面额噶，咁但系呢个面额佢哋冇派几年 咯。OK， 咁我就觉得吓，咁你我嗰阵时就未，我冇话啊，点解咁？我只有心就加一句。唉，睇人利是接福噶，做乜嘢？ 咁如果佢要做嘅，冇办法啦，系咪？冇证据学你话斋。 系啊，我只系表达咗个诉求，就系唔好当我傻先得噶。 唉， 何必咧？ 佢系要换咪由佢换啦。 系啦，咩事咧？而家咁咯， 嗯， 即系 可能谂 住你都冇去，帮你收咗，仲想点啊？ 唔使俾翻两蚊车钱你啊， 要 都系两蚊 手续费啊！ 屌佢老尾， 手续费都几多？ 系个哇，嗰、那个食水高过银行啲， 即 系 嗰啲中介咁咧，中介 俾钱中介， 即系中间帮你收啊嘛，帮你斗咗，咁咪抽翻少少咯。 收就费 Q 嘈啦， 系抽少少肉 啦，即系唔好太伤佢太远啦。当然，如果今年已经跌到佢呢个面额嘅，下年再跌咧，我真系会起降啦。 不过你觉得呢个利是嘅走势有冇即系高低有冇好唔同咧？ 你咩？你知面额嘅走势 啊？即系累收到嘅走势。 其实你大约都会知道有啲人系呢个额噶啦。 有冇人即系譬如你会知道，诶、哎，佢上年唔系呢个价值噶？ 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当然啲亲戚年都派就记得啦，例如不嬲某一个亲戚派50嘅，不嬲呢个人都系派20噶啦，唔使讲系咁啦。当然 缩跌咗噶嘛，缩咗噶嘛， 缩咗。由于佢都冇曾经试过好高面额， 系 都系 股市大上大落， 50、20咁样嘅，有试过100蚊嘅，你问我，亦都有人跌过嘅，有人由100蚊跌到去10蚊嘅。 10蚊真系 我试过， 个股价真系好低， 或者100蚊跌到20蚊咯。 都有我都有我都有。 我之后100蚊嘅双峰变到20蚊单峰咁咯。 哇，真系好惨喎！ 咁佢应该经历金融风暴啦，佢本人海啸啊、地震啊，佢自己啊 滑落啊。 本人嘅佢本人嘅财政状况。 咁有冇收过最高系几多钱？ 今年 唔系，即系总之 咁耐 成个人生， 成个人生啊， 暂时。 我话说我有一封利是咧，系好高面额嘅。 系点咧？ 咁但系因为我冇支付宝，唔系我冇 WeChat 嗰个收钱啊。 哦，利是嗰啲。 我有个亲戚咧， 虚拟利是， 俾咗5000蚊利是我。 哇！你快啲搞搞个 account 佢啊！ 但系咧，我收唔到 钱你大佬， 因为我根本就冇嗰个中国银行嘅户口啊，唔知点样收啦嗰啲钱。同埋咧，抢红包嘅时候，我啲亲戚就叫我去抢嘅时候，我话我攞唔到嘅嗰啲钱， 因为你冇嗰个 account。 冇错啦，跟住我就觉得，唉，我见到个5000蚊，佢话请喺48小时之内收取呢个红包，哇，点解啊？ 咁呢个红包你真系要搞搞佢，下次搵攞翻。 我冇试过收钱 啊，系啊，我都试过。 其实 唏嘘， 我细个咧同啲同学讨论咧，跟住佢哋就话，我妈俾1000蚊利是我， 系啊， 跟住我就真系话，吓，我全部利是加埋都冇1000蚊， 系啊。咁犀利，1000蚊一张， 系啊， 咁细 金牛咯。 其实佢系咪收翻嘅之后会？ 唔知啊，但唔系噶。嗱，系讲起呢个收利是，你哋以前细个收完利是之后，你阿妈会或者你屋企人会，俾啲嚟啊？ 唔会噶， 即系收 你。以前好细个就可能佢代咗，即系唔识啦，你都晒到。即系 唔系噶，我阿妈帮我储起噶。 咦，讲就梗系储起啦。 唔系真 储 你间银行， 你真储起噶。 包括佢自己银行。 唔系跟住每次我就开翻嗰、那个用个锁匙开翻个柜通，每次数翻有冇少到。 入边系冇钱嘅，啲利是封嚟啫。 我谂起嗰个外回家嗰、那个 Terry 嗰啲利是系用 gift 嚟收藏，真系谂起呢个剧情。 我唔系好记得好细系点，但系咧，你话知即系识性之后嗰啲利是咧，好似咧，我记得咧有试过咧，未系好大嘅时候，佢好似系俾翻，即系可能 你收几多啊？俾一半嚟， 系类似 咁样， 即系可能佢。哦，你啊，俾翻300蚊，300蚊你用啦，其他啲我帮你袋住，即系唔会俾咁多钱。 咁佢冇俾翻你先， 冇噶啦，冇噶啦，即系、 哦， 但系佢意思唔会俾晒你用咯。但系其实唔系好多嘅，以前我记得。好啦，到你真系再大啲，你真系要拥有钱，即系你要用钱噶啦嘛，即系大啲系啦。咁佢咪唔会攞，唔敢攞啦，唔好意思攞咯。但系咧，好、 哦、 高招嘅。即系你已经有利是啦嘛，咪俾少少，俾少啲零用钱你。 咩？我妈系唔俾我啊， 佢俾少啲零用钱。 即系佢中学啦吓，小学佢都有扣我噶。即系 利是啊嘛。 我记得小学其实咧，因为我每一年都好紧张呢个利是钱，平时我系冇钱嘅，每一年我都好珍而重之，又数嚟数去，数嚟数去咁样。我记得细个系啦，我好中意咧，我而家都系嘅，我好中意啲利是拆晒之后咧，就将所有钱塞一个最靓嘅利是封嗰度，就哇好大沓啊！咁样系啦，我仲攞嚟影相添， 变态啊！ 唔系，跟住咧， 破银纸啊！ 我 记 得细个嘅，即系可能你讲小学初期一嗰啲利是咧，个总数可能都系，我觉得700几蚊咁嘅啫。 O、okay、K， 即系可能好多人都系20蚊啊，冇嘅冇嘅。所以多同学话我阿爸俾1000蚊，使唔使咁搞捻错？ 我堆埋一堆都唔搞。 系啊，我阿爸今年俾咗500蚊利是， 我连冇监屎都冇啊，系咪先？连冇监屎都冇1000蚊，跟住我咁系去到。当然我而家谂翻当时我当时应该系97、98年咧，即系经济唔系几好啊，系咪？ 系、哦、 就系、是、700几蚊，去到就系中学喺中学嘅时候，其实有1000噶啦。 哦， 咁但系就系啦，好似哇咁啦，我老母仲衰，佢见到我啊，你咁多钱啊，但系你唔使俾我，我反抗啊嘛，我唔俾零用你。 哇， 即系都系变相，其实都一样咯。 我仲不能够将嗰啲利是储起佢。 有啲人系唔用利是噶、 啊， 你有冇听过？ 但系咧，佢阿妈唔会理佢噶嘛，佢自己零用佢，佢咪、 啊、 我储咗啊，我储咗几年嘅利是钱买一样嘢。 系、啊，哇！佢原来唔用噶，佢可以达到唔用咯， 唔拆咯， 系啊， 唔拆、 啊， 我出 个利是封 唔拆，我 拆 啦，点、 啊？咩由唔知几多岁开始唔拆嗰啲？ 我堂妹都系噶， 我储过5年之后储咗唔知10000几蚊嘅。 哇，冇可能！ 你睇下天方夜谭到嚟，我 ridiculous 唔用噶嘛， 唔拆嘅。我弹出门口就拆啦， 甩紧啦都喺个袋度。 咩嗰啲红色，好似红色 咁。唔系喺个拉呢度睇睇先。 咁所以系冇噶，我妈啲好乞人憎嘅。咁你用晒佢咯，用晒你咩唔系嘛？你有1000蚊嘅，即系 用晒 两个月之后，可能我妈冇钱，唉，1000几蚊买啲咩啊？咁 关你咩事啊？ 当时细个啲钱我都好多嘅，500蚊都好多。 嗰时我仲要。因为我是跨区，我要过海翻学噶，咁、 嗯、 即系车钱，你八通要增值啦， 都好快冇晒， 即系好快冇晒啦。我买咗啲咩啫？ 一千元其实真系， 其实好少， 真系冇 嘅。车钱要 我记得咧，我用个利是钱买用晒利是钱买过一样嘢，就系滑板车。 哦， 好贵噶，千几蚊噶。 有我买过一只 Levi's 嘅红色表， 几多钱啊？ 450几蚊。 哦， 好多啊， 好多啊，一千蚊利是啫嘛。 我储嚟好似买 Game Boy 嗰啲咯，或者 NDS 嗰啲 打机嗰啲嘢， 冇得好。 我以前觉得即系谂，哇，你得到利是就系想谂买咩噶？ 系啊， 究竟买咩好？ 因为你突然之间好似有啲钱去买多啲成人先买到嘅，多过100蚊嘅嘢。 系啊系啊系。 不过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诶翻乡下嘅，因为咧我乡下派啲利是好多。 系啊，我听个同学咧话翻 大 陆好多利是噶。 系啊， 但我以前有听到个同学抱怨，佢翻完诶大陆之后咧，翻到嚟拆咧，嗰啲人民币全部都好污糟、好残， 都可能系。 跟住佢觉得，哎，好核突嘅，好污糟嘅。 咁呢 个 同 学 就 惨 啲 咯。 我收嗰啲都系新嘅，仲要咧系。嗱，你唔系好中意嗰啲利是封好厚嘅， 系啊， 因为人民币得100蚊纸嘅啫嘛，所以如果收1000蚊利是嘅时候，好厚噶， 好多好多张搭埋先系嗰沓， 冇错啦，我试过咁样收咯，细个嘅时候就好开心嘅。 我听嗰啲同学讲系翻大陆好多利是，咁当然嗰利是嘅面积有啲唔 系 好高啦， 佢量啊嘛， 系啊，但系量系都一人一啖口水啊嘛，系啊。 哦， 我想讲我妈到依家呢一刻，佢都系俾100蚊我嘅啫。 呢 一刻到啱啱呢个冇， 一百蚊我可以接受嘅， 系啊，但系封俾我只猫系50蚊，咁你点计咧？ 你代收咗， 代噶啦。 佢好奇怪，佢封猫利是俾我三只猫，系50蚊，我就100蚊，跟住我 一 个人都系上年已经系咁噶啦，跟住忍住问。啊，咁即系我只系俾啲猫贵50蚊， 系 我做咗啲咩？我呢两只 猫嚟嘅啫， 你系两只猫啊！ 我真系同苏苏一齐算。 你等 于两只 猫啫， 系我瞓都系两只猫，都唔系。而家好在系咩咧？唔使再靠利是开饭啦。 系利是系个 bonus 嚟嘅啫， 即系个人咧放松啲。 利是咪就系食晏嗰阵时有啲散纸用， 唔使揿机咯。头先杨怡 啊， 系 啊，增值咯， 系啦，系增值，因为张银纸好值， 即刻就可以 摄到个机度啦。散纸咯，攞嚟唱散纸咯， 系啊，同埋都系冇乜所谓啦，是但啦。 我都系觉得系一个祝福啦，即系收到咪开心咯。 同埋我唔会讲咁多祝福语嘅。 哦， 我而家成日都近年都系噶，大咗就系讲啦，身体健康嘅啫。 我讲恭喜发财算啦。 我讲身 体 健康 都 会嘅，系咯，只系讲身体健康。 我都 因 为觉 得如果你 发 咗财唔健康有卵用咩？ 身体健康系成日讲。 系啦，我只系讲身体健康嘅啫。无论 系生日啦、新年啦，任何时候。 可能因为我着重恭喜发财，都系真嘅要真心嗰种发财，所以我就好中意讲恭喜发财， 但系唔健康都冇用嘅。 系嘅， 我 先健康。我觉 得恭喜发财只系交讲嘅啫。 诶，系啊，但系唔好讲下一句咯， 系咪啊？ 我试过细个讲下埋下一句，即系唔识啊嘛， 利是斗来， 系啊，跟住落到街俾我妈闹咗成架车，成个车程， 恭喜发财啦！ 你 因为 咁 样讲，而家好少人讲呢句嘢， 咪 细 个即系 你而家咁讲，我先感 小朋友 记得呢个下联就都唔记得咗， 因为佢闹过我嘛，屌闹咗成程车， 我唔会诶，好少讲嘅，但系讲笑嘅时候会讲咯，即系如果系同即系诶朋友会特登咁讲咯，系啊， 我真系唔记得咗呢一句嘢，而家突然间我先谂起咯， 娃娃真系年纪大， 佢 系 咁话我啊嘛。 除咗呢啲都系 讲嘢噶， 超唔认真做咩啫？ 系咪 先？搞笑啫嘛。 人但系都系佢呢个观念就系导致我依家唔会真系走去同人拗利是，即系唔会咁样。 哦，可能系啦。 讲你明唔明？ 因为你细个嘅时候咁样，诶、哎，你唔好咁你 同埋 细个 嗰啲亲戚啊利是嗰啲咧，成日都关乎有冇面噶嘛。即系你咁样同人讲嘢，即系我哋好穷啊！即系我哋都冇面啦，而家咁啊， 即系佢迂腐嘅思 维。即系啦，而可能你去呢个新年啊，同啲其他小朋友唔知讲开啲利是嘅嘢或者咩，点解同人哋倾利是噶？有冇搞错啊？即系又系啊，好似系咪我哋好穷啊？ 我阿妈系调转噶，佢咧就会话：喂，你阿姨封几多俾你啊？你睇下先。跟住佢 又 问我阿姨如果封100蚊俾我， 咁我哋封翻100蚊啦。 佢哋乡下 回翻 要200蚊噶。 跟住之后系嘅系嘅系嘅，系啊系啊， 我大你100万， 冇错。跟住之后我就心谂，好好好。 我阿嫲会每一年都问我，你阿公嗰边派几多俾你？ 即系一样啦，最少系咪啊？ 但系永远都唔一样，因为咧阿公系派少啲嘅，我度。 跟住佢就吓咁样啊，咁样。 佢就会咁吓。好都唔俾， 即系佢哋有啲比拼咯， 系啦， 即系 佢 有啲比 拼嘅底下 面子嘅比拼， 俾几多钱你啊？ 同埋唔好乱讲嘢咯， 系 吓佢俾咁少咋？ 系啊， 跟住佢就觉得我之前俾咁多佢啦，我哋佢个女啦， 系啊，有咩？总之仲要派利是之外，仲关乎你上人哋屋企，唔好乱咁讲嘢啊！人哋问你食唔食嘅，都话唔食啊，唔好主动问有冇汽水饮啊，即系唔好食晒人哋个糖， 我觉得拜年好闷 嘅。坐喺度啫嘛， 就系收大树就得啦，走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咁系咪先？ 同埋我 哋谂 起而家仲有冇人派财神噶？ 少啲， 系咪冇呢个歌仔唱 去防疫啊？而家 屌， 而家冇啦，防咩疫啫？ 好少好少上去噶啦。以前咧系有嗰啲 屋村咁啊， 醒狮洗楼噶嘛。 而家有嘅，不过净系啲 brand， 即系嗰啲大牌子先请醒狮嘅啫。你唔见到？ 唔系啊， 即 系 屋村 啊， 法团喺下边公园冇啊， 少啲嚟噶。 唔会上去，因为都唔俾你上啦。有啲以前冇噶嘛，系咪武康街嗰啲屋村咧？周围 接财神啦， 系咁你就拣要 俾 一封，俾 一张， 因 为戆鸠噶，佢俾张纸出嚟财神你啫嘛，其实。 咁但系你而家新年流流人哋俾财神你，你冇理由唔理人啊嘛？呢个系一个意头嘢嚟噶，你冇理由将财神拒于门外。 呢个时候澳洲嘅鬼婆就 I don't understand， 系啦， 唔系啊，佢哋仲冇龙啊，又冇狮又冇龙啊，跟住 冇凤， 佢哋觉得可能 系啊 一个得意咯，即系 叫我哋准备定钱俾嗰啲人噶，仲 即系可能觉得即系一个表演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哋去一间餐厅食火锅噶。食食下就有人嚟舞狮啦，哦，但我哋当然唔会俾啦， 系啊， 因为咧如果你俾咧，佢会喺你面前舞一轮嘅，系啊，你俾钱噶嘛，系啊，摆一阵楼噶， 我形容 你其实唔一定要俾嘅， 摆一阵楼， 系因为你唔一定要俾，有唔俾都得嘅，不过如果你俾咧，佢会即刻过嚟你嗰度搞一轮嘅， 喺你个头度坐车， 系 啦，我感觉到澳洲嘅譬如 Chinatown 有啲似八九十年代嘅香港嗰种感觉咯， 即 系如果你咧想 味 反而在那里回味到的。香 港 而家好少㗎嘛。佢就成係你食食下饭就入嚟㗎啦。新年嗰段期间都有㗎。 喺好多间餐厅都见到佢哋 有试过咁样飲茶定咩。 但而家就少啲嘅香港。但呢外国仲係咁㗎。咁你就俾啲意头嘢佢囉。好嘈㗎食食下突然间又入嚟又有啦咁囉。 係呀。仲要你可能嗰几日喺唔同嘅铺头食都见到佢哋。 攞钱囉。赚钱啫都係因为。同埋佢哋会觉得系意头嘅好开心。即系我间铺好旺噶嘛， 我老豆有系，佢有讲过话新年嘅时候，佢做酒楼咧，有啲黑社会会 系啊， 唔系摆盘吉，佢就几条友求其有个舞狮头行过嚟之后， 你 俾啲你 噶， 咁咯， 因为你好尴尬，你冇嚟喂唔好啊，走走走咁啊， 即系 买个派 圣诞啊， 系啊，俾求其即系俾少少利是咁咯。 我想最 后 一 个问题 想问大家，如果你哋将要派，你哋要派利是啦， 系， 你哋会点派咧？你哋边只 派 法咧？即系点规划呢个利是啦？有几副？头先譬如我哋讲话，一嚟我就 set 咗个 list 噶啦，我就分晒只派啲人嘅啫，其余人就唔派。定系你真系嗰只十蚊银纸喺心口，一蚊美金喺裤头嗰只，即系分开款嚟。 吓，我觉得分开系会嘅， 定系你 划 一咧？全部五十蚊啊， 咁 样嚟啦。 咁你因为咧有啲真系唔系好熟，例如街嗰啲，譬如推门嗰啲，你真系要俾嘅。咁我觉得唔使俾咁多嘅，只不过系一个意思嚟嘅啫。 如果推门啊， 唔系个面额， 康间嗰啲会俾几多钱咧？ 我觉得嗰啲廿鸡嘅啫。 你唔会俾十嘅都？ 十又未去到咁衰嘅。 即系你觉得最低都俾廿鸡啦，系咪啊？ 十蚊 纸 都烦， 你唱就有。 系，但系十 廿鸡 廿鸡咯，系 最多都系五十啫。 五十可能系识噶咯，个人。 OK， 即系识嘅唔熟嘅人都识。 杨怡咧？ 我唔会俾看间噶， 系 咁即系好挡。我样睇落唔似结婚，就尽量唔俾咯。 佢意思系，如果你真系需要派嗰阵时啊， 就系你真系已经结咗婚啦，我当你要派噶啦， 都系唔会嘅， 唔会俾啲街外人 少咯。除非佢真系好好，即系我观察到佢做嘢系非常之好，咁我就会俾佢，可能俾100蚊添。即系如果我觉得佢好， 系值嘅， 系啦系啦。 但 系 九五十七嗰啲就唔俾啊。 但系咧，譬如如果我啲 有三个人抹枪得唔得？ 唔系我啲朋友我都会俾 嘅，如果佢未结婚，咁、哦、如果啲朋友小朋友就一定要俾咯， 俾小朋友。 系啊，同埋我会想写啲嘢嘅，即系我人收到利是封有啲圣诞 卡嘅概念。 系啊，即系可能话身体健康啊，快高长大啊， 哦， 或者系佢如果未结婚，就要去早日揾到一个啊咁咯，俾啲祝福佢 啊， 系啊， 区议员要提子、 哦、，OK， 区议员提子。 我觉得唔识嗰啲真系要俾嘅都系廿计。即系呢个系一个、嗯、 即最低廿计啦， 系啊， 系 唔会去到十咯。 我朋友最少五十或者一百噶， 我朋友真系识啊，好难嘅。 系啊，你冇理由。 系 咁，当然我冇一百个朋友啦。咁 有冇人仲封紧一封利是有两张廿蚊？ 有，我都有收到啊， 我都有收到、啊。 咁我唔知咩概念 啦、 啊，可能冇散纸 啦。唔想俾廿蚊咁鸡，又唔想俾五十蚊咁多嘅概念。 但系我觉得有啲唔系几好睇嘅呢个。 攞个中位数， 我情愿俾 五十啦，系就 唔系我情愿两个利是封分开廿蚊。 我觉得20就算啦，唔使俾40。 既然你就唔好扮啦， 即系双封利是，但系一封都20啫。 其实我觉得咧，收到20已经好好噶啦，因为佢喂佢都唔一定要派俾你噶，系咪？ 但系你一个信封入边有两张20，唔知咩概念。系啊，一个信封， 一个唔想冇面，但又想俾啲钱嘅概念。 唉，收档啦咁样，好烦啊！ 咁牛咧，如果你要派， 我都唔会派十嘅， 系咯，十真系 我都有啲系有啲鸡嘅，因为真系我谂最低20真系可能 系咯，廿 已经系嗰啲行过、错过、见过、路过、碰过嗰啲人啊。 系咯，即系嗰啲，即系 或者好多同事嘅咪20咯。 系啊，即系你嗰啲财神啊，大佬你有排派啊。 如果系朋友嘅，或者 如果你公司一千人，你话点搞咧？ 系啊，如果公如果系讲系啲朋友嘅小朋友啊，嗰啲就多啲，50、100都得，甚至 有时啊，你未结婚都好啦，你朋友生小朋友，你都送礼物俾佢啦， 系都买啲嘢俾佢啦。但我有个同我个朋友生咗三个咧，就好笑啦，今年。因为咧，佢我诶嗰、那个做嘢一齐识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又我行去另一边啦，咁有个同事俾咗利是我之后就问我啊，你嗰个 friend 佢几个小朋友啊？我就话有啊，一、二、三，佢本人即系四啊，哇，生咁多嘅。跟住我系啊，劲嘅今年三个啊咁。但嗰个同事啊，你即系嗰个 friend 嘅另一个抗伤就系、是，哎呀，我都唔好意思啦，我知佢有两个女，但我有三个，所以都 冇计啊，生多啲就 系我哋都系唔好提起啦，因为人哋实蚀嘅，即 系 佢觉得好似唔 系 几好意思，佢俾三封我， 冇办法 噶 呢个， 宁愿大家唔好俾咯， 除非嗰人主动话，哎，俾埋小朋友啦，咁佢先至哦，好好啊，三个啊，三个小朋友咁，如果唔系交换利是，人哋实蚀嘅，佢就好似唔系几好意思，真系好少咯，就。有一、二、三同四嘅啫嘛。 总之利是其实我觉得都系意头嘅，过咗就算啦，系好烦啊。 O K， 都系是但啦，咁系咪一年一次？ 唔好搞人， 唔好斤斤计较啦，系咪？ 下次再同大家讲下我阿妹偷利是嘅事情，不过就系偷人哋成年。系啊， 你 先讲， 下次 你而家可以讲埋佢噶，下次几时啊？ 下次点会再讲啊？ 嗱，佢唔系偷我利是，我阿爷就会每一年都有一个钱系封利是嘅，封咗之后就摆喺一个地方。咁、哦、有时咧，我阿爷就话：，唉、哎，唔知佢搵唔搵到啊？如果佢搵到嘅话，可能就会攞晒嗰啲利是噶啦。 咁佢真系点啊？ 即系点啊？我唔明白、啊。 即系佢偷一啲我阿爷封好咗未派俾人嘅利是。 佢穷到咁。 但我意思咁，人哋会譬如例如我封咗100，咁佢知冇咗，实系有人偷啦。 系啊，所以阿爷咪知道佢偷利是咯。 唉，何必呢？ 所以偷利是呢个话题真系无止境嘅， 唔好搞啦，利是搞人利是折福嘅， 冇错啊。好啦，祝福大家。 好啦， 好好利用嘅利是钱啦，拜拜。 呢个好例子，好好利用你嘅利是钱。 教育电视啊。 Yo, what's up?